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在上个礼拜的正道里面，我给你们介绍了新和谐，这离爱城不远的城市。这城市的名字新和谐很适合地代表它的主流思想，他认为大家都要和谐，无论什么宗教、什么世界观，我们都要一起和谐，什么都要容忍。但是这种思想很清楚排斥传统正规的基督教。新和谐的主流思想否认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唯一能赐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平安。新和谐城市可以当一个好代表，代表所有听过福音的人知道圣经所说的关于耶稣和他白白的救赎，但是他们拒绝这一切，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耶稣需要赦免的罪，他们最后就是认为他们可以靠他们自己。在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之前的部分，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在那里耶稣就在讨论这样的人。他在那段所提的城市不是新和谐那个城市，他是提到别的城市，他提到了当时加利利的三座城，就是哥拉逊、伯塞大和加百农。耶稣最近就去过这些城市，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神迹，也传讲了福音，但是他们这些城市的人，他们不悔改，他们拒绝耶稣了，因此耶稣责备他们，说他们有祸了，说他们会坠落阴间。那段耶稣责备这些城市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前面它的上文。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一开始就说那时耶稣说，那么就是那时候耶稣刚责备完那三座城市的时候。那么那时耶稣说的是什么呢？耶稣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意思？首先，聪明通达人应该就是指像那三座城市拒绝耶稣的那种人，他们以为他们很聪明很厉害，根本不需要耶稣救他们。关于这种聪明人，圣经另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岂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我们经文聪明通达人就是指拒绝耶稣和他拯救他们的十字架。聪明通达人认为这耶稣的福音是愚拙的，接着因为他们一直拒绝悔改，拒绝承认他们需要福音，所以上帝就把这些关于福音的事向他们隐藏了，不给他们，因为他们很固执地一直拒绝。这就是耶稣在我们经文里的祷告，他祷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天父把福音的事像聪明通达人也隐藏了，但是上帝像婴孩把福音显明出来。那么婴孩是指谁呢？就是那些像婴孩一样不以为他们很聪明，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耶稣的人。可以说婴孩知道他们需要很多帮助，他们是很依赖的，是非常依靠别人的。 他们不是很聪明的以为他们可以救他们自己。人需要这样像婴孩一样了解他们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上帝的拯救，需要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换句话说，可以说律法需要先做完他的工作，福音才能开始工作。这都是上帝借着他的话所做的工。上帝要所有的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如果人得救，也都是上帝的作为，都是因为上帝向他们显明这救恩。但是很多人还是拒绝上帝的律法，也拒绝他的福音。耶稣当时的城市哥拉逊、伯塞达和加百农就是这样拒绝耶稣的。现代的新和谐城市也推广很多拒绝耶稣的思想。虽然人拒绝耶稣因此沉沦灭亡是他们自己要负责任，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但是人相信耶稣因此得救都是上帝的作为。这是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很清楚表达的。我们就继续看第二十七节，耶稣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圣父和圣子掌管一切，唯一的人知道圣父是圣子和圣子向谁所愿意指示父的。我上个礼拜已经提过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得救都是本乎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任何我们的作为或决定。现在我们可以总结我们今天经文的前一半，25到27节。耶稣感谢他的父把福音向拒绝耶稣的人藏起来，但向婴孩显出来。有些人就是拒绝承认他们有罪并需要耶稣的赦免，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不接受律法在他们里面所要做的工。但是上帝还是借着他的律法使一些人悔改，承认他们的罪，渴慕耶稣的赦免。这是圣父和圣子的工作，是上帝指示人的，不是人的作为。所有的功劳都是上帝的。现在我们可以看我们经文的下一半，28到30节。在这段耶稣继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在跟谁讲话呢？就是在跟劳苦担重担的人说话。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就是那些感受到上帝律法的控告，律法定了他们的罪，并因着律法的控告，他们就被他们的罪所压碎的，是好重的重担，他们也撑不下这个担子。耶稣就是对这样的人说，请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律法已经做完他的工作，现在耶稣就宣布福音了，到我这里来吧，我会使你们得安息。我要把你的重担给你拿走，让我担当你的罪吧，我会担当你的罪一直到十字架上，你的罪在那里会跟我一起被钉死了。我自己会复活，但是你的罪绝对不会复活的，你的罪是永远除掉的，不见了。圣经说，东离西有多远，耶和华叫你的过犯离你也有多远。你现在可以安息了。我这几个月常常跟你们强调，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圣召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家里面神圣的护照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基本的护照。我们要当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儿女等等。那么关于这些圣召，已经有几位给我回应说，牧师， 我失败了，我真的没有当个好妻子、好丈夫，或者父亲、母亲。我现在要回答你们这几位说，对，你们失败了。我也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人，也告诉我自己，对，我们都失败了。我们每一位都没有服侍我们家人，像上帝要我们服侍他们一样。我们自私了，我们分心了，我们都失败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做，我们很想做，但是没有做。我们做不到，我们失败了。你知道我们像谁呢？我们就像我们今天书信里面的使徒保罗一样。他怎么说呢？他说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开始，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使徒保罗也承认他也失败了，他做不到了。我们就跟保罗一起喊叫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自己就给我们答案，他下一句就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罪啊。耶稣把保罗的罪，也把我们所有人自私的罪都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把我们的重担拿走了，我们现在得到安息了。福音就是这么奇妙的，这么完整的，这么简单，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没有条件的礼物。我们已经洁净了，没有罪了，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安息。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29到30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之前已经说，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使我们得安息了。他现在又说，我们心里必得享安息了。但是他在这一段另外提到，我们应当负他的轭，也应该学他的样式。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什么意思？关于这段神学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只要提出两个我觉得是最好的。第一个解释是这样子，耶稣的轭，他的担子就是他的赦免，或者他的义，他公义给我们。那么我们通常不会想耶稣的赦免或者他的义是个轭或者担子，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耶稣在第29节说，我们若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了。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都知道，真正心里的安息就是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赦免，就是因为他重生我们，拯救我们，并且这样的形象，耶稣拿走我们的罪，然后赐给我们他的义。圣经的确是有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念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拿着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我们得到上帝的义。好，这个就是第一个解释，耶稣的轭是指着 他赐给我们他的赦免还有公义。第二个解释是这样子，简单来说，耶稣的恶是他的十字架。按照这个解释，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基督徒也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了，我们要这样真的学他的样式。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其他地方，像上个礼拜的经文，他叫他的门徒要这样做，这就好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他们可能会像耶稣一样受逼迫。很多人拒绝耶稣了，他们如果拒绝耶稣，他们也会拒绝逼迫排斥我们，这是因为借着信心，我们就是与耶稣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了。这是第二个解释，耶稣的恶或担子是像一个十字架，我们要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会受逼迫。那么哪一个解释对吗？我想在这里这整段25到30节，这两个解释都包括在耶稣的意思。耶稣在这里一定在讲他的赦免，这福音一定是我们真正心里的安息。但是我们很难说他的恶没有包括苦难，他的恶就像他的十字架一样，耶稣的十字架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纯粹的福音。但是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若与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话，我们一定会受一些这十字架的苦难。但是这苦难，这耶稣的恶还是容易的，他的担子还是轻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论受了什么逼迫，我们就是有耶稣白白赐给我们的安息。没有人，没有苦难，没有逼迫能够夺取这个安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把我们放在他自己的手里，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他的手里夺去。因为三位一体真神自己的工作，我们已经是与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们已经与他有个合一的关系了，并且这关系会存到永远了，这给我们一颗很安息的心。今天因为律法的控告，因为你明明知道你的罪，你有可能觉得你根本不配从耶稣得到这心里的安息，你也许在想，耶稣怎么会再一次地赦免我的罪呢？你就是不配，你就是失败了。但是耶稣今天就是很温柔地、很谦卑地对你这位失败的罪人说，你这位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Amen.